破土后哪来的自由，无奈的情被过手，在风里等夜过成熟，无辜的人松了手，反正那背负都累痛。 忙着被诱惑。

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。Down down down,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. There you go. 怎么了？突然生疏，你为什么自我保护？好几次看着你差点哭，原谅我很在乎，很想骂夸自己的愤怒，想心疼你脆弱无辜，当抱紧你泪眼模糊。一瞬间都认输，你说那颗心不会说不会哭，才不想等着被俘虏被辜负，所以关了窗户让我不懂你要的幸福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却忘了问你知不知足，两个人相互面对忍住，这样我最痛苦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为什么还要别人祝福？自己的归属要自己追逐，从前找的妥协是我们才把手牵住，才把手牵住。才不想等着被俘虏被辜负，所以关了窗户让我不懂你要的幸福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却忘了问你知不知足，两个人相互面对面等住，这样我最痛苦。自己追逐，从前找的妥协是我们才把手牵住。Oh yeah, oh, 两个人相互面对面忍住，这样我最痛苦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为什么还要别人祝福？自己追逐，从前找的妥协是我们才把手牵住，才把手牵住牵住。 就算雨只失败，一直一路荒凉满身尘埃，就算注定了悲哀，一生错爱从头再来，耳边

天时你曾设想，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我自己

水一方，但坚持不忘，自知不狂，这样的你何时能遇上？一缕青丝孤芳自赏，眉目留白熙熙攘攘，心中上回响，桃花满明朗，等候你相信你在何方。幻想那间花花气泡，青丝水花可人家笑，颜色围绕小船望不到，踮起脚尖像风铃的跳，桃花难念不如知道，痴情难以微妙微笑，花花气泡爱的味道，我等到你终于来到，桃花气泡随清风飘摇， 着作怪，谈情淡不说